这是来自于陈梓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Hustle， 也是他自己的创作，属于自己的感悟和心情的一首说唱音乐。Hustle 这首歌曲呢，在整体结构上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的，有别于我们一般听到的流行歌曲的曲式。整首歌呢，从歌词文字到说唱方式的表现，都更加准确地表达出了歌曲当中挣扎、急切、拼搏这样的心情。创作当中呢，去掉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一般曲式上可能会习惯有的留白的间奏，选择把歌曲表现呢是从沉缓到急促的节奏的极致感，然后到曲末我们也可以听到是戛然而止这样的一种洒脱的状态。伴随着这样的 Hustle， 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正式出发。今天天气是比较凉爽的，凉爽的秋天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好，但是到天热的时候会格外的呼唤冬天的到来，而每每真的到的冬天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冬天太冷，很希望春秋的到来。好吧，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在没有冬天到来之前格外的美好，格外的静谧，而当东风一吹，乍暖还寒时候，或者是呢下起了大雪，这些地方的美感也变得格外的不同。这里会是哪里呢？今天我们会去到很多的地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哎，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美景前后不同季节的对比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你懂吗？懂我说的吧，宫格。 我的眼睛梦真的不都是以前的梦，半个小时做首歌，一直发送太急的专程呢。啊，有没有想起什么？第一次看到科比牙刷球吗？第一次看到电影黄飞鸿吗？听到爆裂过瘾的感觉吗？但你却不能选择。Oh, Bam, how you like me now？ 无法拒绝像流行感冒。89年出生，心理年龄89岁，本来 feel play loud。感觉痛吗？知道我从来没有努力过吗？知道我在大学每天都翘课吗？就算这样依旧能够免受过吗？说的好像我会再会一样 ，Bam， 只要爆炸，不是沉默，是在爆发。无论拿什么威胁我，如果我的安全感到来自我的自信，其他都是泡沫。受到了接受你的他的建议，决心你们他们的规律考虑不合逻辑，会去套我的足够可惜。我们 Can I stay？ 你走开了。 下雨天不光要听到一些舒缓的音乐，更是需要这样的非常燃的音乐，可以把我们的精神给炸醒。 这首《懂我说的吧》来自于宫格的作品，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宫》这张当中。歌词当中呢，也是唱到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哈，比如说到自己上学时候的一些经历，也同时讲到了自己对于自己才华的自信。而这些夸耀呢，听起来并不空洞，全部呢来源于他对自我的音乐方面的才华的认可。也确实从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该放空的时候，该迷幻的时候非常的极致，而到炸裂的时候，转场的时候，又可以做到非常的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情绪和音乐世界当中去。11:10，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首先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是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呢，是世界十大最美湖之一，盛满了阿尔卑斯山的积雪，这里呢融水清澈见底，湖水当中包裹着一座小岛。下雪前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布莱德湖色彩斑斓，跟你小时候想象当中的童话世界好像如出一辙。跟你爱的人在一起，哎，你们的爱情也被写在了一首歌里，哪一首呢？听听看。 心绽放，我被谁在 编曲非常简约，整体风格非常小清新的一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来自于苏打绿和艾拉陈嘉桦合作的一首作品，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歌曲当中探讨了对于幸福、对于爱情他们自己的理解，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可以说非常的暖了。而我们刚才来到了布拉德湖，在冬天来临之前，你会发现这里色彩斑斓，就像童话世界一般。而下雪之后，这里披上了银装，就像是云端的仙境一般美好静谧。冰川草房， 如不是衣服还有温度感觉不到自己，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无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推得很遥远。 见过冰川在水面上漂浮的那种状态吗？你会觉得那是一种极大的孤独感，还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冰川》，来自于曹方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描写的其实一种情感，你很在意的人其实没那么在意你，那种心里被冰川般笼罩，只能借由身上衣服的温度，胸口隐隐作痛。城市的霓虹和间断的烟火提醒着自己还活着。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 gone. 简单的几个画面勾勒出了很长的故事。 It's not warm when she's away. 有的时候有一些想不开，好像需要些音乐。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 gone.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nytime she goes away. 需要一些放空，让自己好好的沉淀。这首 Ain't No Sunshine 来自于 Buddy Guy。 此时此刻不论你的心情如何，只让自己沉浸在音乐世界当中。音乐声音开大一点，让音乐把自己深深地包裹住。 Sunshine when she gone.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 gone. Only darkness every d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 gone. This house just ain't home. Anytime she goes away. 他走了，当你在乎的渐渐的离开了，你会发现生活好像渐渐的失去光彩，渐渐的看不到阳光。 Ain't No Sunshine 来自于 Buddy Guy 和 Tracy Chapman 的合作，而这首歌的歌名 Ain't No Sunshine， 今天的北京也没有阳光。下面这首歌曲很好听，来自于林凡，告别像第一回温婉的小调。 说最近很疲惫，却没有躺在我怀抱。你说忽然很寂寞，却没说我来得刚好。你说有很多烦恼，却更想对我藏会祈祷。你说想起了过去，却想在为未来哀悼。我知道，我知道，爱情在交响时已够招摇。我不吵也不闹，就让告别像。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6度，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午后局地伴有雷电，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局地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在时尚华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美术馆举办韶影华章时尚华摄影回顾展，纪念这位革命艺术家的60载摄影历程。这次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也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展出了时尚华拍摄的200多幅新闻照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活动，也反映了解放区居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松美术馆开启首个大型雕塑展览感同身受，让人们对中国当代雕塑艺术有了一次浓缩速读的机会。展览由松美术馆联合中央美术学院策划，在室外园林和室内12个展厅呈现了老中青三代雕塑家的作品，他们紧紧把握住对自我材质的独特体验，以心格物，以情触物，使材质的自然属性内在的转化为雕造的语言，从而达到信手拿捏、出神入化的境界。展览将持续到11月25号。纤夫的足迹，白德松2018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白德松是我国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38年出生于成都，从事美术艺术教育35载。这次展览从白德松先生近60年创作生涯中精选出87幅中国画作品，涵盖了中国画人物、花鸟和部分连环画，以体现其不同时期创作风格和主题。展览将持续到9月2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阴天或者下雨天，想换一个城市，想去旅行，想放假，想放空，醒一醒吧，该上班还得上班，该工作还得工作，该生活还得生活。但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可以在脑海当中，可以在音乐的海洋当中，让我们尽情的假想一次美好的旅行。 你像生活有光彩，小日子说拜拜，精心安排跳入好感，诉说崇拜是爱，不懂小姐，你不懂得玩家存在，你却是盯着 谁还会在乎从前的爱，你喜欢炫耀 不懂，很多事情呢我们都不太懂，无论是在爱情当中、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这首《不懂小姐》来自于关喆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寂寞》当中。很多事情不懂，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想明白就去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可能会有些后悔等种种吧，或者说我今天的心情就是只想出去放松，那么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11:37，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日本的白川乡。日本白川乡我们要去的这个村落啊叫做河掌造村落。这个村落呢四面环山，保留着传统的乡村文化以及恬静的田园风光。春天呢这里山花烂漫，夏天草木葱茏。山花烂漫，想要去看樱花。虽然此时此刻人不能到樱花现场，还记得这首作品吗？啪啪啪啪萨库拉，那种浪漫此刻展现在我们面前。 なんですか？サクラ。 樱花盛开到落下，像美音卷束，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观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已尽一愿意吗？若我俩有恋爱，发展到远化， 今天听这首 Para Para Sakura， 你可能觉得它这个编曲可能不太硬，但是依然会进入到它那种欢快的氛围当中去。2001年的时候，郭富城、张柏芝等主演的影片《浪漫樱花》的主题曲啊，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想的是电影当中他们最后跳舞的那一段非常精彩的舞蹈段落，还是那个时候看那个电影听这首歌时候的那个年纪段的自己嘞？好吧，现在呢郭富城越来越多的动态都转向了电影方面啊，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精彩的电影。而即将上映的一部电影当中呢，他也是和这个周润发一块来演对手戏。这个影片当中呢 周润发、郭富城两位实力派演员，一个呢是深谋远虑毫无短板的这个犯罪老炮，一个呢是非常的胆小但是潜力无限的造假高手。哎，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一部影片。11:42，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日本的白川乡河长造村落。这个村落呢，在没有雪到来之前呢，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而有了大雪到来，你会发现变得更加的漂亮。现在没有大雪的季节吧，看到这样的景色，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呢？是否会像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旋律一般？ 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绿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 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来自于韩寒作词，陈绮贞的演唱，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甜蜜的爱情心情啊，特别是韩寒的歌词更加细腻生动地刻画出了少女陷入爱情之后小鹿乱撞却又小心翼翼的可爱状态。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策划。刚才呢我们去到的是日本白川乡的河长造村落，这个村落呢我们讲到春天山花烂漫，夏天草木葱茏，当然最美的就属于冬天下雪之后了。你会发现白雪皑皑的村落若隐若现，一派银装素裹的梦幻的景象。一个人来跟你爱的人来，感受到的美是一样的，但好像也有些许的不同。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我说我喜欢有吗， 我曾跌到春雨线，轨道遥观车之中，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烟花盛开，相遇是我的日常，不能住进你心里，那就算客死他乡。你说见你，你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有伴，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蔽，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我希望身旁有个人，一个如你一般的人。 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蔽，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单一，除非是见你。有些爱情好像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后面呢慢慢的会变成这个歌词当中所描绘的这样的情况吧。如你一般的人，来自于张嘉佳作词，陶晶莹的演唱，简单却意境非常深远的词句，配上了优美的旋律和音乐，这样的情绪呢全部藏进了如你一般的人这样的歌曲当中，与吉他和弦乐深情的对话，款款叙事，耐人寻味。11:50，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看了斯洛文尼亚的布拉德湖。这里呢，下雪之前色彩斑斓，就像是你想象当中的童话世界一般美好。而下雪之后呢，这里披上了银装，就像是云端仙境一般不一样的美。紧接着我们又去了日本的白川乡的合掌造村落。春天山花烂漫，夏天呢草木葱茏，最美的我们刚才也说到，当属于冬天下雪之后啊，白雪皑皑的村落呢是若隐若现，一派银装素裹的梦幻景象。其实这样的四季的变化，在风景当中，在很多的漂亮的景色当中是常见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探索不同地方不同的美景，下雪前下雪后都有着怎样的景色。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无所谓，拜拜，明天见。 爱情来来去去，没有是非错对，情义非尊重后不会再相会，偶尔有一点思念在夜里点缀，无所谓谁会是谁，靠一靠我胸膛，温暖片刻沉醉，梦迷醉，缠绵是散落的烟灰，解脱我些许幻想，好走你出寂寞的包围。有时很美，有时很累，谁在给我伤害我无所谓，快乐没有安慰，情到深处真的无所谓。无所谓，谁会是谁？靠一靠我胸膛，温暖片刻沉醉，梦一醉。